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87集。 你们干什么？ 王小田惊讶地看着唐默，又看向傅文铎、傅文生和陈珊珊，三个回归者也错愕地看着唐默四人。很快他们的目光变得警觉起来。唐默牢牢抓住手中不断跳动的小球，他摸了摸脸上的数字，笑道， 如果我没有推测错，目前这个小球应该还属于我，我还是第三等级。 刚才的达尔文测试里唐默分数最高，这次他应该获得第四等级。王小田没明白唐默的意思。 对，你的小球还没换，当然是第三等级。 唐默说， 也就是说我们四个人还都是刚才的位置，刚才的等级。 对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 唐默缓缓抬头，语气平静。 玩家发现一条属于自己的完整食物链即可获胜。是要当众说出那条食物链吗？还是可以私下对你说？ 随你啊，可以私下告诉我。 声音戛然而止，王小田瞪大眼睛。 你刚才说什么？ 他刚才说。 低沉磁性的男声响起，傅文铎站在唐默的身后，他俯下身，将下巴微微靠近唐默的肩膀，这姿势让他看起来好像是唐默的代言人。并不觉得促狭亲密，众人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。 温热的呼吸喷在唐默的耳边，唐默挑了挑眉。 傅文铎低笑道， 他说我们决定现在通关。 陈珊珊走上前，抬头看着王小田，穿着漂亮礼服的灰姑娘一脸错愕地看着他，过了半晌才问道， 你确定你们现在要通关？不是，我得告诉你们啊，我王小田很忙的，没时间听你们慢慢说食物链。你们每个人只有一次通关机会，你只能说一次食物链。如果你自己说的这次没能通关，你就再没有主动权，只能祈祷走狗屎运。其他玩家说食物链的时候，顺带着把你的顺序说出来，带你通关。你们考虑好了？ 陈珊珊点头道， 是，考虑好了。 王小田脸色变了变， 你们可以再换一次小球得到新的线索，不要再看看。 不要。 灰姑娘从马车上跳下，没好气地说， 好吧，那你悄悄告诉我吧。 陈珊珊走到王小田的耳边，踮起脚尖轻声地说了一句话。 王小田说可以私下把食物链顺序告诉他，就一定不会被别人听见。 唐默凝神仔细听着，并没有听到陈珊珊的话，想来是用特殊手段隔绝了声音。陈珊珊话说完，王小田嘴角一抽，挥了挥手。 只见傅文铎、傅文生和陈珊珊手里的小球突然飞起，聚集到了空中，与其他三人的小球碰撞在一起。 陈珊珊再轻轻地说了一句话，唐默手里的小球也飞了起来，七个小球在空中盘旋。唐默隐约感觉到一直束缚着自己的某样东西消失了，那是从进入这个游戏后就一直缠在玩家身上的枷锁。虽然现在游戏还没有完全结束，但唐默四人已经通关，他们只需要耐心地等待，等最后一个晚上结束，就可以离开这个副本。王小田心情糟糕极了，嘴巴大大的撅起，走的时候还对唐默、傅文铎做了个鬼脸。 哼，下次一定要吃到你们这些坏蛋的肉。 南瓜马车轰隆隆的驶离房间，七个小球在空中盘旋了一会儿，其中三个小球落下来飞到三个回归者手中，还有四个小球直接停在了半空中，没有飞回唐默四人手里。 象征着他们已经结束自己的游戏。三个回归者的表情好像打翻了的调色盘，精彩纷呈。他们用复杂的目光看着唐默四人的背影，中年男人咬了咬牙，将手里的小球握紧。年轻男人身体颤抖，他仿若不信地说， 怎么可能？你们怎么可能这么快通关？还没有，还没有。 还没有带上他们三个回归者里的任何一个，只有四个人通关。游戏规则第六条，找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完整食物链即可获胜，同时该食物链上的玩家皆可以获得胜利。在唐默说自己打算通关游戏时，杜德心里除了诧异，更有一种侥幸。只要有人说出食物链，该食物链上的其他玩家直接通关。如果陈珊珊说的食物链上有他的名字，哪怕他什么都不知道，也能一起通关。可是没有，只有四个地球幸存者通关了，他们三个回归者一个都没有通关。杜德和廖峰的脸色都十分难看，他们握紧了小球，眼中是嫉妒的目光。 你们利用我。 一道尖锐的女声响起，众人刷的扭头看向邢思琪。这个穿着衬衫的年轻女人仿佛突然明白了什么，瞪大眼睛，愤怒地瞪着人群中的傅文生。小朋友吞了口口水，下意识地走到唐默身后。 我什么时候利用你了？ 邢思琪的双眼睁得极大，仿佛要将这个看上去没什么头脑的男孩看清楚，看到骨子里。他又转头看向陈珊珊，接着是唐默和傅文铎。目光在傅文铎的身上停顿了三秒，下一秒，邢思琪双目一亮，他快速地闭上眼睛，胸脯起伏，口中发出呼哧呼哧的粗重喘气声。半分钟后，他慢慢划开嘴角，笑了起来。他看着自己手里的小球，又看了眼空中那四颗没有落下来的小球，他笑着说道： 哼，我第一次感谢我的反应速度不够快，抢题抢不过你们。所以我现在还是第一等级，我的小球还是上一轮的那颗，你们是故意的？ 唐默眯起眼睛，故意什么？邢思琪指了指空中的四颗球，又指指另外两个回归者。 这么巧，我们三个回归者拿到的球还是上一轮的三个。 唐默淡淡地说。 只是巧合？陈珊珊问道。 确实是巧合，毕竟即使答题的积分一样，同一等级的两个球，谁也不知道落到你手里的是哪个，这个你们也无法决定。不过事实就是，我们三个回归者的球总体没有改变，属于你们的四个球也没有变，只是拥有球的人变了。 你想说什么？ 年轻女人走到大厅中央，拉了张椅子坐下。他竟然没有进房间看线索的意思，反而笑道： 哼，我想说谢谢你们，虽然你们利用了我，但是我也该通关了。 这话一落地，唐默四人神色不变，仿佛早就猜到了会有这种情况。另外两个回归者却不乐意了。年轻男人走到邢思琪面前： 你这什么意思？你知道自己该怎么通关了？ 邢思琪指指陈珊珊： 谢谢那个小女孩，她告诉了我一条属于我的食物链。 杜德紧张又期待地说：我呢？那我呢？ 我怎么知道你的？ 你…… 回归者之间的联盟并不坚固，在知道自己的一条食物链后，邢思琪再也没有和另外两个回归者合作的打算。中年男人语气幽森地让年轻女人说出自己的食物链，遭到了年轻女人的拒绝。两个男回归者憋着闷气回到房间，打开小球查看线索。房间的正中央，唐默缓慢地走到椅子旁，拉开坐下。其余三人也纷纷坐了过去。四个地球幸存者和一个回归者，五人沉默地看着对方，谁也没有说话。过了半个小时，一扇门被人用力地推开，年轻男人双眼通红地跑出来， 他直接跑向陈珊珊，想要抓住小姑娘的手腕。一道刺眼的金属光芒闪过，傅文铎坐在椅子上，他头也不抬，一把匕首却抵在了年轻男人的脖子前，阻止他再往前一步。年轻男人憋得脸颊涨红，他重重的喘气，最后放弃了去抓陈珊珊的念头，走到位子上坐下。没过一会儿，中年男人也从房间里出来，他的表情也很糟糕，只是没像年轻男人那么冲动。他悠悠地盯着唐默四人，最后又看了眼年轻女人，然后拉开椅子坐下。中年男人叹了口气，开口说： 唉，有什么条件说吧。 年轻男人惊讶地看他，唐默似乎早有准备，他身体前倾，双手撑在膝盖上，以一种极具有攻击性的视线将中年男人死死锁住。他勾起唇角，声音听上去温和平静，可谁都不会把他当成一个好说话的人，因为他笑着说道： 我要你的双臂。 中年男人猛地抬头。 什么？ 唐默重复了一遍： 我要你的双臂。 傅文铎适时地将自己的匕首递到唐默面前，唐默顺势接过来。他对着中年男人的双肩比划匕首，手腕一动，中年男人身体一颤，一股凉意从手臂与肩膀连接的地方传来。傅文铎替唐默说： 一双手臂换你通关很合适，你是回归者，至少通关黑塔二层，虽然重新长出手臂可能费点时间，但不是长不出来。 中年男人压抑着怒气： 但是在七天的夏娃的游戏里，我的双臂肯定没法完全长出来。 傅文铎垂了眸子： 那是你的事。 过了片刻，廖峰说： 好。 中年男人的筹码谈成，接下来是年轻男人。杜德低着头，将表情埋在头发里。一共两轮达尔文测试，玩家换了两次小球。一开始杜德是第四等级，他运气很好，抽签抽到了等级最高的球。然而接下来两次他在达尔文测试里表现不佳，拿到的一直是第二等级的球，也就是傅文铎一开始的球。他并不蠢，他已经反应过来中年男人用他的双臂换的是什么线索。一条双臂换一条属于自己的食物链，换一条命，这很值。深呼吸又缓缓吐出，杜德再次抬头时目光坚定： 我要怎么换？ 唐默说：一双手臂和一个道具。 杜德惊讶地说： 凭什么我比他多一个道具？ 唐默说：因为他身上没有道具，他所有的道具早就被我们搜走了。 年轻男人无话可说，唐默没有说谎。中年男人最后靠着特殊的异能差点从他们手里逃走，但是在此之前他的道具全部被傅文铎搜刮干净。用双臂换食物链是陈珊珊和唐默商量很久定下的决定，一双手臂对回归者来说并不是那么重要，以这两个男人的实力，十天内他们就能长回来，只是在夏娃的游戏里他们会实力大跌，无法对地球幸存者造成太大的威胁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